小云珠，他无依无靠，魔鬼托。 想把云中火烧进他的腹，给他当妾，真是奇耻大辱。那女老虎简直不够不如， 那女老虎简直是牲口， 不是吗？

Oh. 别说了，说的心里难受巴拉的，过去的就都让他过去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师父， 小花，别难过， 师父你别走啊， 别难过。小花，听师父话啊，别哭了，快起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雪花呀、啊、你正是唱戏的好时候，要好好唱，好好跟大伙儿学，艺不压身呐、啊、咱奉天烙子是个真玩意儿，将来一定能在全国唱起来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行头，我把它留给你。 师父， 咱圣心戏社的将来全靠你，咱奉天烙子的将来可就全靠你了。 土肥原大佐要搞庆典，宣传一下满洲是王道乐土，请梨园界去一去，大日本皇军恭请您丁老板，你可是梨园界的名人呐、啊，你可以驳我的面子，可驳大日本皇军的面子，恐怕你没这个胆吧。再者说，刘班主已作为人质，被我扣下了。 罗三儿啊，罗三儿，没想到啊，你一个本市场的混混，倒成了小日本的大红人。 怎么？ 你这个走狗，汉奸！ 大叔，你老板， 你他妈的！ 丁老板，咱就是死了。也不能给小鬼子唱戏， 是啊， 不能当汉奸。 雪花，你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呀、啊！ 对，不能去唱戏。 好啊，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来人！ 下场，请吧，丁老板。